你是温柔的眼底，你是晚风的自己，你是人生海里我许下的寄语，你是引路星带引月亮走出孤寂，你是飞鸟已离开心上刻下轨迹，你是灯塔里穿透风雨守候坚定，我在追随你孤独的岛屿，让我向你靠近。你是引路星带引月亮走出孤寂，你是飞鸟已离开心上刻下轨迹，你是灯塔里穿透风雨守候坚定。 生命中